六点活力麦，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曲来自吴克群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大舌头》啊，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也是让我们一下子回想起了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包括《为你写诗》，包括《将军令》啊，这些经典的歌曲。 OK， 我们继续来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너와 나의 거리 멀어진 그리고 벌어진 상보다 못해 우리 사이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리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리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가슴에 하고 사랑에 눈물지는 목소리 Tonight 가슴이 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난 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수많은 밤에 새우면 나를 달래고 있어 차라리 다른 사람 생겼다고 내가 싫으면 싫다고 차라리 솔직하게 말해줬다면 난 너를 죽도록 미워하진 않았을 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을 되새겨봐도 이리저리 둘러대는 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 슬퍼하고 가슴이 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난 몰라 1, 2, 3, 4, 5, 6, 7, and 9 수많은 밤에 새우가 나를 달래고 있어 내게는 익숙했던 모든 것들을 그래 나 억지로라도 너를 지워야겠지 날 버린 널 생각하면 그래야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 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 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 아파하고 出场，镜头决定了风向，拍得制造了恐慌，拼命相机某个框，看没景没伴没眼没灵没有办法，再自导自演自拍自恋无法自拔，要掩饰掩天掩地掩饰放弃挣扎，去慢走不送玩家重生。 来自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美丽的你啊，现在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收听直播啊，不管是帅气还是美丽的你，都希望你开心。 Don't fall asleep at the wheel, we've got a million miles ahead of us. Miles ahead of us. All that we need is a rude awakening to know we're good enough. No, we're good enough. Sa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eaven's a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one heck of a fight. Driving the edge of the night.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walk all over you. You keep lying when you ought to be truthful. You keep losing when you ought to not bet. You keep saying when you ought to be changing. Now what's right is right, but you ain't. Gonna walk all over you. Are you ready, Boots? Start walking. Are you ready, Boots? You keep chatting when you shouldn't have been chatting. Blah, blah, blah. You keep thinking that you'll never get burned. Start walking.

刷牙枕头，你的一脸迷惑，吹个风手一松，那硬币尽失踪，一鞠躬那张山派的胸、oh. 手脚球轻轻碰，戒指换手一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真有笑容，手中海报却不拿哈林堡，反而拿出牛仔帽，你永远都在不是用古典崇拜方式，我是抱紧挚爱，恩我之类一百分的姿势，谁知恋爱别找我叙事，我不需要解释，这一台小丑我是大师、哦举手，你抬头，你说选我，选我，我将牌换颜色，变出你的选择，将自由的你身边不见不稀奇，一零一变不见才惊喜。Oh. 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手中海报却不能喊停吧，反而拿出牛仔帽，你永远都在不在。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化的节目当中，在本周我们要跟各位聊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骑车这件事情啊，骑单车也好，或者是动感单车呢，有哪些注意事项？你可以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啊，先以这种所谓的中慢速骑一到两分钟，然后呢，再以 1.5 到两倍的速度再骑两分钟，接着啊，以中慢速度相互交替来进行，然后再回到快速，用这样的一个交替循环的锻炼呢，可以提高这个训练者对于这种有氧运动的适应能力。同时也可以很好的调动你更多的功能系统参与到整个的运动当中。 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Little mama, ooh, you're a stunner. Hot little figure, yes, you a winner. And I'm so glad to be yours. You're a class all your own, and ooh, little cutie, when you talk to me, I swear the whole world stops. You're my sweetheart, and I'm so glad that you're mine. You are one of a kind, and you mean me what I mean to you. And together, babyThere is nothing we won't do. Cause if I got you, I don't need money, I don't need cars. Girl, you're my own. And oh, I'm into you. And girl, no one else would do. Cause with every kiss and every hug, you make me fall in love. And now I know I can't be the only one. I bet it's hard to love.Cannot wait now. Hey, little shorty, say you care for me. You know I care for you.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You know that I won't lie. You know that I will try to be your everything. Yeah. Cause if I got you, I don't need money. I don't need cars. Girl, you're my all. Yeah.With the love of their life. 现在该趁热打铁，我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我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 前些年的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不合时宜，临门一脚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命来预期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心中盘成一条线，我每次的打击，全以为都是自己不够好，可突然这一刻，看全世界都变了。 我不迷信，但我相信不是巧合。 杀不了我的都是学习。现在终于明白，运气是什么定义？ 现在明白运气是什么定义？ 脚步，一起匍匐地心引力，不要怀疑，那个是我飘在天空的星星。现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欲乘风破浪换理想，月照四方，风吹过山岗，遥远故乡，热泪滚烫，回想离开的模样，抬头仰望夜空中闪耀满天星光，将最初的信仰点亮梦想，别彷徨，燃烧炽热渴望，别迷茫，勇敢